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15号晚在西安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各项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习近平主席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将牢记习主席嘱托，担起强军重任，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李克强在北京协和医院考察并召开医学专家座谈会。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阿富汗各界要求美国等国家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5号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推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纳马村上架屯，村民自发组织的篮球友谊赛这两天正火热开展。参加比赛的村民们在场上运球、传球、上篮，活力四射。金秀县曾经是个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也是在这一年，纳马村建起了篮球场等体育设施。 以前镇上没有篮球场的时候，都要去镇上去打，来回的时候要跑16公里。我们镇现在建了篮球场了，要我们村民可以出去跳舞、唱歌、打打篮球，我们感觉非常的幸福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的18大以来，各地创新机制，引导群众参与健身运动，并不断完善群众体育设施建设，统筹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在群众性体育运动中，总书记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发展尤其重视，强调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要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考察时，对青少年冰球和滑冰爱好者们给予了热情勉励。 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把块头长大一点啊！ 当时现场呢，我还真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会跟冰球队员一一握手，特别是跟冰球队员撞肩，非常专业的。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的热爱，对全民健身的重视。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时刻牢记总书记的要求，把健身理念植入孩子心中，会让孩子终身受益。 根据最新数据，至2020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共有371.34万个，体育场地面积30.9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2平方米，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90%以上。群众体育的基础全面夯实，促进了竞技体育的不断提升。 再过一个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将进入赛时运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他多次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建设工作，指出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在三亿人中更好推广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 跳得真棒啊！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目前，冰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为中国冬奥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实现全项目参赛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我国竞技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明天开幕，全方位检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最新水平。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此后举办的东京残奥会上，我国残疾人运动员自强拼搏，取得金牌、奖牌双第一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残疾人运动员挑战极限、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生动体现了我国残疾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18大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群众体育全面发展。 竞技体育不仅是为国争光，更重要的是要带动更多的人去参加到体育运动中去，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互动发展、融合发展，来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一个凝心聚力的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的回信，在全军部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倍感振奋，纷纷表示一定要把习主席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强大动力，牢记深情嘱托，担起强军重任，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 习主席在给高原戍边模范营全体官兵回信中表示，你们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守在生命禁区，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出色完成了担负的任务，大家都是好样的。习主席的回信充分体现了对戍边将士的关心厚爱，对基层建设的高度重视。 没想到习主席在百忙之中这么快给我们回信，让我倍感亲切，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戍边为国的理想信念。虽然我们这里离北京很远，但是心贴得很近，习主席时刻都在挂念着我们，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不辱使命，坚决守卫好祖国的安宁。 习主席在回信中强调，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大家强化使命担当，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这是对全军官兵的鼓舞和鞭策，更是号令和方向。 我们要竭力传承老西藏精神，像一颗钢钉一样牢牢钉在西南边陲，用我们的胸膛铸就祖国安全的屏障。 我们将坚决做到听主席的话，让主席放心，绝不向恶劣环境低头，绝不把祖国领土守丢。 在边海防一线，在各个军营哨所，全军官兵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学习习主席的回信，领悟回信的精髓，表示要以更高昂的斗志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奔赴岗位，坚守哨位，建功站位，用矢志强军的实际行动回应主席的期望和重托。 作为一名守卫西沙8年的战士，我深受鼓舞和鞭策。不同的地域，同样的职责，我们将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扛起为国戍边的使命担当。 作为新时代的戍边军人，守好祖国边陲的一草一木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荣誉。我们一定会牢记习主席嘱托，感恩习主席关怀，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坚决完成强边固防的光荣任务。 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北京协和医院考察，并召开医学专家座谈会，听取对医疗事业发展和创新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李克强看望医院的老专家，向他们表达慰问。李克强说，你们把美好年华献给了医疗事业，协和医院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医学名家一代代传承发展，才赢得今天这么高的业界地位和良好口碑。希望大家在治病救人、人才培养上多传授经验。在医院学术会堂，李克强参观百年协和病历展。他说，协和医院为我国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多年来救治了大量病患，特别是疑难重症患者，希望弘扬好传统，永远做值得患者及家属信赖的医院。座谈会上，张舒扬、吴佩欣、邱桂兴、朱兰、吴东、郎景和等专家发了言。李克强说，医学科学面对的是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道医德至关重要。中国古代良医悬壶济世，现代白衣天使坚守医者仁心，都体现了守护大众健康的情怀。广大医务工作者承担救死扶伤崇高职责，要把患者放在首位，以仁心施仁术，以大爱成就大医。李克强说，妙手回春离不开科学精神和专业精神，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注重一个个病例积累，打牢基本功，努力钻研医术，针对疑难重症寻求最佳治疗方案，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创新临床诊疗新技术、新药物、新方法。国家采取与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创新的同等政策，支持一批高水平医院，瞄准国际一流，聚焦治病需要，在临床医学研究和成果转化上走在前列。针对新冠病毒变异快等情况，要总结经验，优化诊疗方案，继续完善疫苗，特别要加大有效药物研发，提高救治效果。李克强说，要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更好惠及大众，高水平医院要在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医联体中发挥龙头作用，带动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李克强说，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孙春兰、肖杰参加。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要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加强重点理论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建设，精心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打造现象级传播产品，加大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等主流媒体移动端建设推广力度。要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广泛凝聚新闻网站、商业平台等传播合力。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强化网上道德示范引领。要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规则。要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深入推进清朗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深化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深化公众账号、直播带货、知识问答等领域不文明问题治理，开展互联网领域虚假信息治理，引导广大网民遵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引导全社会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净化网络环境。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谱写全院荣光，展现时代风采》，热烈祝贺第14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社论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全运盛会，必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图博会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巴基斯坦担任书展主宾国。书展特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并将用文质兼美的图书精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推出更多富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出版物，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出版力量。目前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近2200家海内外参展商参展，展示图书30多万种，将举办交流活动1000多场。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有关情况。据介绍，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额度都提高了4000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自1999年开始实施，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贷款3000多亿元，共资助1500多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支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省加快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今天，福田仙游县展开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全县90多万人将在当天完成采样。紧急搭建的方舱实验室陆续投入使用，加快核酸检测速度。在流调溯源方面，国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4级组成了超过200人的流调队伍，运用大数据等手段，确保当日新增病例在24小时内完成流调，全力阻断疫情扩散。今天，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来自19家医院及卫健部门的1400多名医务人员已进驻各防控重点街道展开核酸采样。目前，厦门所有小区已实行闭环管理，全市大中小学、中职学校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园。加强防控的同时，相关部门强化市场监测，加大商品调度力度，确保物资供应。目前，厦门、泉州等地批发市场、重要商超正常营业，生活必需品供应基本稳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3例，本土病例59例，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9例，本土1例。截至9月1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10例。截至9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5252万剂次。另据福建省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最新通报，9月10号至9月14号8时，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 第14届全运会将于明天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转播报道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方共派出约450人的转播和新闻报道团队，并在全运会国际广播中心设立了1890平米的工作区，协调配置前后方全部赛事信号资源。 这里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立在西安全运会前方的工作区，在全运期间，这里将实现全运新闻的采集、制作、传输以及前后方演播室的直播对接任务。 总台还将承担提供本届全运会电视公共信号制作的任务，依托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创新实践，本届全运会将首次采用 8K 超高清信号，对全运会开闭幕式及重点赛事进行转播报道。 这一次呢，也是有几个群众体育的项目， 我们也有这个直播信号，所以也是同样会呈现给电视观众。 明晚，总台多个电视、广播和新媒体平台将现场直播开幕式。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八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4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8%。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最快，达到21.9%；第一、第二产业用电量涨幅均超过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7.5%。国家发改委下达完成2021年度卫生健康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300亿元，用于加强基层公共卫生防控，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打造疑难病症诊治省域高地，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以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妇科、儿科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明确在2021年10月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期，企业申报第三季度或九月份的企业所得税时，可提前享受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政策实施后，将进一步增加企业流动资金。记者从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9号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区，期间还将举办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记者今天从2021中国仲裁高峰论坛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共设立270多家仲裁机构，累计办理仲裁案件400余万件，我国已成为运用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40多家仲裁机构今天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合作机制。今天，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采购产品范围为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首年意向采购量共54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90%。中选髋关节价格从平均3.5万元下降至平均7000元左右，膝关节价格从平均3.2万元下降至平均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第24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幕。宣传周期间，各地将结合乡村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及党史学习教育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全社会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良好氛围。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13号要求美国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资产，阿富汗商界人士也要求相关国家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 当天，沙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冻结的阿富汗资产属于阿富汗人民。当前阿富汗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美方的做法侵犯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新成立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措施，促使美方解冻阿富汗资产。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media, 据西方媒体报道，自上个月以来，美国冻结了属于阿富汗央行的近95亿美元资产，导致阿富汗面临现金短缺。这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了麻烦，也给阿富汗所有商业活动带来了困难。 阿富汗商界人士也表示，美国等方面的做法已经让他们遭受损失，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只能取出很有限的资金，这使阿富汗生产商和出口商受到损失。我们要求立即解冻我们的资产，否则我们的生意将无法开展。 我们的经济需要通过金融系统与世界接轨，我们做数百万美元的生意，然而过去这20天，我们与国际金融系统的联系被掐断了，没办法汇进或者汇出一分钱。 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大约100亿美元资产中，大部分在美国境内，而美方表示不会把其境内阿富汗央行资产转交阿富汗塔利班。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13号在日内瓦召开。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阿富汗的援助力度。 美国及其盟友更有义务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经济、民生和人道援助。国际社会同时也应注意把解决紧急人道需求与帮助阿富汗实现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积极解决阿富汗海外资产被冻结等现实困难，帮助阿富汗尽快实现局势稳定，更好地融入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从而推进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普京表示，俄叙双方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势力。目前叙军方已经控制了叙利亚 90% 以上领土，但该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普京指出，外国武装力量的非法驻扎是现阶段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严重影响叙国内团结和内部问题的解决。巴沙尔·阿萨德表示，叙利亚与俄罗斯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他还指出，某些国家针对叙利亚的制裁是反人类和非法的。 上个月29号，美军声称使用无人机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携带爆炸物的恐怖分子进行清除。总台报道员当天在实地探访后就确认，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媒体近日也报道说，被美军炸死的是普通平民，所谓爆炸物只是桶装水。 据美国《纽约时报》综合监控录像等信息报道，美军所称的恐怖分子目标名叫艾哈迈迪。事实上，他是为非政府组织国际营养与教育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向阿富汗民众分发食物等。空袭当天，艾哈迈迪开车在几个地点接上自己的同事后，抵达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在喀布尔的总部，而美国情报部门却认定那里是极端组织据点，并因此盯上了他。美军当天的空袭造成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10人死亡，美方称是车上装载的爆炸物发生二次爆炸，造成平民伤亡。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实际情况是艾哈迈迪家里停水，下班前他在工作地点用塑料桶接水放在车上带回家，而这些水却被美军当成爆炸物。武器专家也表示，袭击现场并不存在美军声称的二次爆炸痕迹。 美国说这个房子里有极端组织成员，难道这些孩子是极端组织吗？ 多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肆意利用无人机在他国发起军事打击。据相关机构统计，自2010年至2020年，仅在阿富汗，美军就发动了1307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 我的工作就是杀人和破坏。美军无人机操作员都是在高中刚毕业的人中招募，他们没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基本上就是电子游戏玩家，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就可以决定被袭击者的生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2451万1226例，死亡病例462万7540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122万例，死亡病例则突破66万例。美国人口占全球约4.3%，死亡病例全球占比却达到14.3%。严峻的疫情让美国多地医疗系统持续承压。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犹他州13家医院基本暂停所有非紧急的手术。在亚拉巴马州，由于重症监护床位短缺，一名73岁的心脏病患者遭43家医院拒收后，只好前往300多公里以外的医院住院，最终在一周后病逝。联合国秘书长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安娜迪夫13号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分别与几内亚政变领导人敦布亚和被扣押总统孔代举行会面。安娜迪夫当天表示，摆脱此次危机的决定权在几内亚人民，联合国将与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就几内亚局势保持沟通。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